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 1998年，江西省遂川县村民李锦莲被控投放加有老鼠药的奶糖，导致同村两名孩童死亡。在经过一审二审之后，李锦莲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2018年5月18号，这起备受关注的案件第二次再审在江西省高院开庭，最终江西省高院判决李锦莲无罪，并当庭释放。一起冤案从发生到最终被宣判无罪，经过了整整20年。这其中既有被告人家人的不懈努力来回奔走，更有老中青三代律师的接力援助。三代律师当中，年龄最大的已经离世，年龄最小的今年刚满30岁。这20年是我国司法制度不断进步的20年，而三代律师的接力援助也正是我国法律不断趋于完善的缩影。今天的节目就为您具体介绍一下这起案件。 为我们介绍案件案情的是北京市中文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刘长。 这个案件它案发是在20年前，就是在1998年的10月8日。它的发生的地点是在江西的吉安，它有个县叫遂川县，比较偏僻的农村地区。然后一天傍晚的时候，两个小孩在村里面的一个路边上就捡了几颗糖，是同一个家庭里面的两个小孩，应该是一个10岁，一个12岁，然后在吃了糖之后呢，就毒发身亡了。 他们在哪儿捡到的糖？ 在离他们家不远的一个小路边上。据我们了解，它是四粒桂花奶糖，当时就怀疑是有可能是人为的投毒。因为觉得就是正常吃糖的话，它可能糖不会有毒。当时的侦查机关是进行了一个尸检，然后把死者的这种胃容物和相关的这些生物证据送去进行了检验，然后在毒物检测的时候发现死者的这个胃容物里面是有毒鼠强物质，所以就认定是毒鼠强中毒死亡。 那后来又是怎么确定这个李锦莲是这个案子的嫌疑人呢？ 因为侦查机关当时在侦办这个案件的时候呢，他没有像我们现在比如说办理一些命案，他们特别的去关注一些案件当中，你比如说指纹啊，相关的物证痕迹啊，脚印啊，血迹啊， DNA 啊，这样东西。当时他们用的一种基本的办案模式还是用我们所谓的摸排办案，就是去找线索。我们在案卷当中看到了很多的一个情况是，他去跟比如说受害这个死者的母亲去交流，说哎，这个村里面谁跟你们家有恩怨有仇， 对对， 谁有可能报复你们。或者是在对其他证人进行询问的时候，他们也会去问哎，你怎么看这件事情，你觉得谁可能比较有可能作案。那么在这个其中呢，我们的当事人李锦莲又有一个相对比较特殊的情节，就是他确实跟这个两个死者的母亲 ， 就是肖某，他有一些在村里面人看来是一种非正当的男女关系，那么符合这种什么仇杀、什么奸情、什么这样一些元素，他们会想到了往这个方向去想。第二，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因素就是，我们当事人李锦莲他在村里面他是属于那种相对比较强势的人。他并不是特别讨人喜欢的那种角色，他会打猎，他会这个用一些这种装备去什么毒什么野兽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很多人就会怀疑到他或者是怎样。 正好在案发当天又有一个比较蹊跷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当事人李锦莲那天案发当天的下午，他是中午就出门了，去了他的岳父他家里面去喝喜酒，然后喝完喜酒之后下午又返回来，他返回到村里面的时候刚好发生了这样一个事件。那么当时村里面有一种传说，就是那天不在这个他们这个古塘村的人他就有作案嫌疑。那么我们的当事人李锦莲他恰好那天还真是外出了，所以就怀疑到他。案发之后第二天第三天的下午，我们当事人李锦莲正在田里面割稻谷，然后就侦查人员就过来就把他带走，就说让他接受调查，之后就一直就走入了这么一个刑事诉讼的漫长的这么一个周期当中。 当年公安机关在调查这起案件的过程当中都做了什么工作呢？ 一个是对他本人进行了我们认为是比较严重的刑讯逼供，同时呢对他家里面进行了搜查。公安机关在搜查的时候呢，他发现他们家里面有老鼠药 哦， 而且有好几种不同型号啊品牌的这种鼠药，而且确实有剪开过开封使用过的鼠药，那么就加深了对他的怀疑。其实我们事后看来，就是在南方农村地区那个时候其实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鼠药，所以其实他并不能成为他的一个犯罪的一个充分必要的条件。那么他仅仅只做了 一种工作，就是把李锦莲家所提取到的鼠药进行了一个鉴定。那么鉴定的结果是这种鼠药里面含有毒鼠强的成分。那么我们认为这个案件呢，它其实是没有任何的直接证据能够证明李锦莲这个有犯罪行为。那么这个案件中间有的证据是什么呢？有的证据就是第一，确实这个受害人已经死亡了，他没有相关的证据能够证明小孩死了。然后有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么几份鉴定，就是确实有毒鼠强物质，有李锦莲本人的供述，但是呢这种供述我们知道它是来自于这种侦查机关的刑讯逼供，它是一种非正常的取证非法取证的情况下获取的证据。没有比如说他制作毒糖他用的是什么样的工具，然后呢他去投放毒糖没有任何人目击证人，就是在这样一个最关键的情节上面本来是没有任何证据的。他在侦查机关的讯问当中他是有过有罪供述 哦， 对，但是他的这种有罪供述呢，第一按照他自己本人的说法，他是在一种刑讯逼供到了一定程度他没有办法去忍受的情况下然后违心的承认。同时他也特别强调，就是在本案当中他本名叫李锦莲，他那个莲是有带草字头莲花的莲， 莲花的莲， 对，但是他本案当中他认为不是他真实意思表示的这样的一种非法证据的笔录，有罪供述又是在非法情况下取得的，他在签笔录的时候他写的是一个连起来的连。 1999年的7月6号，吉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如下判决，认定李锦莲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故意杀人罪也不是投毒杀人，也不是后来的什么投放危险物质，都不是，就即便是所有的事实和证据都是真的，他其实在犯罪构成上他也不应该是这个故意杀人罪，他更符合投放危险物质罪。但是就是这样的一种我们认为证据严重不足而且事实也严重不清这么一种情况下，他仍然判处了李锦莲这个有罪，而且是判的是死刑缓期2年执行这么一种非常重的罪。判决书其实并没有对判这种缓期2年执行进行一个解释，但是我们结合当时中国的这么一种司法环境和司法惯例，当时有一种说法叫做留有余地的判决 、 对，叫留有余地判死缓。那么其实从他判处死缓这个刑期来说，就可以看出当时的司法机关其实也是没有形成一种完整的内心确认，也是认为这个案件是证据不足的。如果他足的话，那么按照这么一种严重的后果，他可能就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能够引起全国的广泛关注，与两位老法律工作者的坚持是不能分开的。这两位律师，一位叫做朱忠道，一位叫做张一鹏，而且他们一做就是十几年。刘长律师对记者说， 李锦莲案的从他的原审的辩护到我们再审的辩护，他整个过程他是经历了一个中国法律人的一个前赴后继的一个接力的过程。在98年案发的时候，李锦莲的辩护律师是两位老的法律工作者，一位叫朱忠道律师，他是曾经当过法官，后来做律师，他也是80年代最早的一波，就文革之后恢复律师制度之后最早的一波律师。那么他的另外一位辩护人叫张一鹏，张老先生呢，他是老检察官，然后他曾经当过吉安地区的这种检察院的公诉处的处长。在案发的时候他已经退休了，那么退休之后呢，他还是想要发挥余热，所以他就选择做法律工作者，在当时的一审二审 就原审的辩护当中，他是两位老先生是一起给李锦莲做辩护。 哦， 对，他们俩是同时。那么当时呢，他们做的就是无罪辩护，但很可惜，就是他们的这种无罪辩护的意见没有被当时的这个司法机关所采纳。那么在后面这些年的申诉过程当中，其实两位老先生他是一直在为李锦莲案子在奔走。 他们认为这个案子的问题在哪里？ 那么他们通过实地的走访、调查取证，包括对证人进行调查，包括对现场的案发环境、它的这个距离啊，各方面进行勘察。那么他们形成了一种类型确认，就是李锦莲确实是没有作案时间的。就是虽然那天他是出去做客又回来，但是他回到村里面的时间和两个小孩捡糖吃糖在毒发这个时间他是对不上的，应该是小孩捡糖吃糖在先。我们当时的李锦莲回到村里面在后，那么如果他要有作案时间，他就必须是在小孩吃糖之前他就已经回到了村里面， 对， 他才有可能去投毒，小孩才有可能捡到我们这个当事人所投的毒糖。但在本案的实际当中呢，我们发现所有的时间轴线我们对应起来，包括证人的证言，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小孩已经完成了这一种捡糖和吃糖的过程。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当事人才回到村里面。我们的当事人李锦莲他回村里面，他一是见了好多人，他在村口有个叫古塘口的地方，那当时有一个证人叫李锦柏，李锦柏老师是他是一个中学老师，那他对当天的活动他记得非常清楚，他几点几分下课，学生大扫除，然后他骑摩托车回家，回家干活干了多久，然后他记得非常清楚，就是李锦莲应该是在下午的5:40到他家，然后李锦莲女儿从外地写了一封信寄到了学校，然后这个李锦柏老师跟他带到了家里面，李锦莲是路过顺道来取这个信，取了信之后就在那里拆了就读了，然后又跟李锦柏老师进行了个交流，然后再走，大概待了10分钟，5:50从李锦柏老师家走，然后到回到村里面，这个距离它是固定的， 大概有多远？ 大概有个1公里左右吧。 哦，1公里。李锦莲当时是步行吗？ 步行。 哦， 那么原审律师包括我们后来的我们再审的辩护律师，我们都做了侦查实验，我们都去走过。那么当时朱宗道律师他们去走了，说大概花了14分钟。那么 差不多1公里嘛。 对，我这一次去大概是走了12分钟，差不多的，就至少要10分钟以上。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当事人李锦莲他回到村里面的时间肯定是在6点钟之后。那么在本案当中又有大量的证人证言，你比如说在当天他在小孩吃糖的那个地点叫在村里面它叫连米厂，那么在那个地方呢它是有一个工地，因为当天有人在盖新房，那么在工地上呢它其实是有一个证人叫刘以湖，证人刘以湖当天他是在旁边帮那个工地上砌，他们叫砌坎，大概就类似于砌墙这样的一个工作。他记得很清楚，他是在5:30的时候他就收工了，然后在那个路边洗手，这个时候他看见两个受害的小孩和他的母亲他们在这个工地门口相遇了。 哦，那是5:30， 小孩吃糖。那么小孩如果是5:30吃糖的话，就意味着他是在5:30之前就捡糖了。李锦莲6点钟才回到村里面，他怎么可能有时间去偷渡杀人呢？是类似于这样的这种核对上的这种证人证言，在本案当中有我们梳理了一下，至少有4组。 两位律师在接下来的这样的时间当中还做了一些什么工作呢？ 他们就一直在为李锦莲案这个申诉在奔走，也来北京向最高人民法院去提出申诉，包括也去找了一些全国人的代表去呼吁，就是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那么在2011年的时候，这个案子终于迎来了我们说是叫转机。最高法院对江西高院有一个再审的意见，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就对这个案子启动了再审。 2011年2月，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了再审决定书。同年的9月19号，以失去自由13年之久的李锦莲重新出现在法庭之上。这次启动再审，担任李锦莲辩护人的是来自北京的著名刑事辩护律师张青松。 那么当时李锦莲的家属又委托了北京上权律师事务所的张青松律师，张律师是我们国内就是最著名的刑辩律师之一。 对， 所以在当时他就跟朱宗道律师两个人一起为李锦莲进行了再审的辩护。当时张一鹏律师他就相当于就暂时退出来，在从辩护席上退出来，但是他并没有从他的这个再审申诉的这个律师团里面退出，他还是在为他继续奔走。在2011年的这一次再审当中，律师做的是无罪辩护，那么出庭检察员也发表了一些出庭的检察意见。在这个检察意见当中，我们就很惊讶地发现，检察员他也提出本案当中存在着证据不足和一些相关的证据不一定能达到我们采信的标准，或者是达到定罪的标准，这么一种观点。他其实跟辩护律师的观点已经非常接近了，他们也认为这个案件的证据是存在问题的。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这个案件他应该是很顺理成章就改判的时候，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还是维持了原审这么一种有罪的判决。李锦莲本人他是非常的绝望，他认为这是这个案件这个再审改判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但是结果并没有。 这样的一个再审结果把重新燃起的希望彻底浇灭了，但是李锦莲的女儿李春兰一直没有放弃，依然为父亲四处奔走。 李锦莲本人他的女儿李春兰包括他的两位原审的辩护律师都继续的在推动这个案件的申诉，他们并没有放弃。我们的一个惯常思维觉得一个案件他经过一次再审，如果他还维持了他再次启动再审和再次改判的时候， 很难， 我们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确实非常的渺茫。 没错 但是他们还在一直在推动这个事情。我本人就是在他上一次启动再审之后，在2013年的春天，我才真正接触到这个案件。 那这起案件最后的真正的这样的一个转机，这个曙光是大概什么时候迎来的呢？ 如果说这个案件的契机，我认为就是说，整个这个申诉团队中间，我们清华大学的易言友教授，他作为兼职律师来援助这个案件，他其实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改判了一个著名的冤假错案，叫海南陈满案。那么陈满案他改判无罪，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性的意义是在于，他应该是我们已知的最高人民检察院以抗诉形式，然后提起再审的，然后最终又改判无罪的冤错案件，应该说不是第一起，或者不是仅有的一起，但也是我们为数不多的很罕见的这么一起案件，对。那么最高检用抗诉的这种形式来介入到冤错案件的平反，让我们在常规的我们的申冤的路上又 看到了一条新的途径。 陈满案他的代理人就是我们的易言友易教授，那么易老师在各种权衡之下，最后也是同意对这个案件也进行法律援助。 易言友是清华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也是著名的海南陈满案的辩护人。易言友教授接手了这起案件之后，立刻展开了多方面的工作。 那么易老师加入之后呢，就也代理李锦莲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起了申诉，希望最高检也以抗诉的形式来提起这个案件的再审。最高检对这个案件是非常的重视。我们了解的是，应该是在2016或者2017年的时候，他们就派人到当地进行了复查这个案件原审的证人啊，包括案件当中的证据啊，进行了非常细致的工作。那么他们也形成了一个比较有倾向性的意见，他们认为这个案件应该也是证据不足的。他发出了向最高人民法院发出了一个再审的检察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在接受到这么一个再审的一个建议书之后呢，所以在经过一个反复的权衡之后，2017年的7月9号，我们最高人民法院就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出了一个指令再审的决定书，指令由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再次再审的案件。 2018年的2月，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向李锦莲送达了再审决定书。为了准备这来之不易的第二次再审，李锦莲案的第三代辩护律师易言友教授和刘长律师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调查工作。 因为很多东西他都已经灭失了，那么有一些东西我们申请司法机关去调取，他也调取不到了。那么我们去进行了认真的阅卷，那么我们发现这个案件它的特点就是在当时的那个条件下，它的一些侦查的笔录啊什么都是手写的，所以它辨识上是存在很大问题的。我们只能像考古一样，去一页一个字一个字去辨认，去阅卷，那么我们把这些工作做完之后，我们也是想要去做一些调查取证工作。那么我们后来发现，本案其实它缺的不是证人证言，要做的可能是对现有的、已有的，包括原审律师提交的大量证据，我们进行一个综合的分析评判，或者说能不能用一种更好的方式呈现给法庭，给他们一种更好的内心的确认，认为我们当事人确实是无罪的。我们也想到要用一些新的技术，因为我注意到这几年我们律师行业我们都在谈这种诉讼的可视化，那么我们刑事辩护的可视化其实 是还没有太多人去探索，所以我们也是想做这样一个探索。我又专门带着助理去勘察现场的时候，我们用无人机进行了一个航拍，我们把整个案发现场它的地形地貌，包括我们证人证言所涉及到的，比如说谁谁谁的房子啊、祠堂的地方、检堂的地方，我们全部用航拍的形式把它素材全部拍摄，就是我们通过这么一种航拍和素材的采集，它能够跟我们当时的这个案发这个情况能够吻合上。那么我们回来又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想到 能不能用一种 3D 动画的形式，我们把所有的证人证言摆到一个视频里面去，摆到一张图上去，那么在同样一个时空环境下，那么每一个人在什么地方，他看到了什么 啊？对对对 对 对, 对， 证人证言以及他先后顺序，这个你用文字去描绘，第一它过于冗长， 对， 第二它不直观，法官包括旁听群众或者社会公众，他不知道你说的那个地方究竟是什么地方， 对对对， 他也不知道这个距离到底是多长，所以我们想能不能摆到一张图上面，如果一张图不够，我们能不能摆到一个场景里面，让它动起来。后来我们又反复去论证这么一种可行性，最开初就是因为非常的困难，我们几乎都要放弃了，他们认为就是第一是很难实现，第二成本过高，动画制作行业他们是按秒来收费，那么一秒钟大概就比如3000块，那么你做一个，他说你做个3分钟的视频可能就要10万块，那么我们一些做视频制作的朋友，他们听说我们是为这样一个案件来做推动，他们也愿意就以他们的方式来进行类似的援助，所以最后确实有朋友的公司来承担了这么一个工作，而且确实也没有收任何的费用，就确实是最后在我们的第二次提前会议的时候我们制作完成了，然后我们提交到庭前会议上，法官和检察官都看了，大家认为这种形式还不错，所以最后在5月18号的庭审上我们就当庭播放了。我们不能说就凭这么一个东西我们就能够证明他有罪无罪，但是确实是让我们的本案当中大量的证人证言他得到了一个很直观的一个还原，我们认为他还是对于本案的无罪辩护的成功，它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经 过再审之后，最终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李锦莲无罪。 法院对这个案件现有的证据进行了很认真的审查和判断。那么他们认为本案当中现有的证据，他不能认定李锦莲有罪，不能认定他有实施了犯罪的行为。那么本案当中他现有的证据就只能证明当事人，就是受害人死亡了。但是不能证明他是死于这个投毒，更不能证明他是死于我们当事人李锦莲的这种投毒或者是杀人的行为。那么所以综合全案来看，本案的证据是不足以认定他犯罪的。那么按照疑罪从无的角度，这个案件我们就应该是改判无罪的。 这起案件的意义在于哪里呢？刘长律师是这样说的。 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的平反其实是比列树斌案、户格案这些案件他更有意义。因为在中国我们说出现王者归来，真凶出现，它是小概率事件，它是而且是非常非常小的概率的事件。 是。 那么我们大多数已经平反或者是接下来将要平反的冤错案件，它都很有可能它没有真凶的出现，也没有王者的归来。 是。 那么这种案件我们怎么去处理它？那么疑罪从无能不能实现？那么其实李锦莲案它是一个考验。那么同时我们又注意到，李锦莲案它是现有我们已知的，我们不能说是唯一吧。反正已知的我们目力所及只见到了这么一个案件，它是启动过一次再审，维持第二次启动再审， 对， 那么这样的案件是非常非常之罕见的。 是。 那么它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方面的启示，比如说已经再审然后维持了的案件，它还有没有可能启动再审？它还是有的。只要是冤错案件，就是它就应该平反，这应该也能鼓舞很多还在深渊路上的人。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就是我们在平反一个冤错案件的时候，我们其实不需要等到真凶出现或者王者归来，我们应该像李锦莲案一样，就是我们审查这个案件它当中的事实和证据，如果事实确实不清或者证据严重不足，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做出这种疑罪从无的判决，这是这个案件的意义所在。那么我们同时也还注意到，本案还体现了以下的几个特点。第一，就是说我们这个案件当中它是有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级检察机关的参与，而且这种参与它是在推动这个案件平反的这么一种道路上的参与，那么我们认为它是意义重大的。因为在近年的冤错案件平反当中，我们看到人民法院是推动冤错案件平反的主力。 是。 但是呢，我们注意到从陈满案到李锦莲案，检察院包括检察官这么一种参与的力度在加大，而且李锦莲案表现得非常的明显。我们注意到在李锦莲案再审的这个法庭上面，我们出庭检察员是直接讲出了建议人民法院依法改判无罪这一种出庭的检察意见。这是非常非常之罕见的。 没错。 那么这也是李锦莲案所体现出的一种标志性的意义。 这起案件从李锦莲失去人身自由一直到被宣判无罪，经过了整整20年的时间。这20年，老中青三代法律工作者前赴后继接力援助，最终让失去自由的李锦莲重新回到了家人的身边。但同时让我们觉得非常遗憾的是，